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 Hello 各位好朋友们，欢迎收听周一傍晚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嗨，我是艾科，又是我。 哎，又是你，昨天就是你，今天还是你。 对 啊，但是昨天和今天的状态就不太一样了。 是的，昨天就是呈现了一个稀稀拉拉的弹唱方式然后我们在开麦之前，老白就说今天要不要再复刻一下昨天，大可 不 必因为天气够冷的， 今天大家都是一个 blue 的一个状态啊， 金鱼的状态， 然后会有一些叹息的泡泡可能呢是在自己的心里。所以呢，今天的节目我帮大家，或者我们一起来帮各位用音乐来去戳破这个叹息的泡泡，变成一个很绚烂的色彩，好不好？ 好的，希望大家此刻已经下班了，放松一下心情吧。 今天的天气情况呢，我们也关注一下。今天是北风呼啸的一天，上午的风很大。明天就要迎来大雪的节气，就要逐渐进入了深冬时节了。 本周呢，北京气温整体逐步下滑，未来三天最高气温不足10摄氏度，所以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添加衣物哦。 下班快乐，娱乐最王牌来喽！ 上班，下班回家，三点钟一线，任性是不可能也没剧情，爱着汽水。看着杯里的泡泡，可是生活已无可救药。宝宝，想念你没什么可炫耀，美梦的心就像吹灭灯泡，微弱的光线正在等待烧焦，我只想变成一个。 今天第一个叹息的泡泡应该送给今天的天气， 是有点冷。 是在家的时候还能穿短袖，然后一出门的时候就发现好像这个天气给你开了一个讲了个冷笑话一样。 对， 就是一个巨灵一个哆嗦。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比较抗冻的，至少从我的这个观感来看的话就刚刚愣是在楼下站了3分钟，然后 只穿了个卫衣。 对，是什么样的勇气让你有这样子的 判断自己可以这样扛冻。 就是今天我明显感觉到这个外面的温度是下降了的，但是呢下车那一刻还没有感觉到。 对， 然后就说那就大意一下吧。 对，然后也是为晚上多吃一点找点借口。 那我们就让自己的双手解放一下，是吧，就别拿外套了。 哎，好，然后这样的话告诉自己说那晚上我多吃点吧，多补充点热量嘛。 所以这会儿我就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像艾科这样哈，主要是注意身体，尤其是到大雪节气了，深冬时节来了，一定要注意保暖，好吗？ 是的。 继续我们的娱乐装牌，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 今天有一位演员啊，叫许绍洋啊。今天下午我们在办公室弹吉他的时候呢，没有想到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居然会有所反应。我就是一直觉得，这个戏你看过吗？因为他确实已经播了很开播很久的时间，到现在 看过呀， 薰衣草嘛，到现在20年了，已经 是啊。当年我看这部戏的时候才10岁， 因为2001年的今天，薰衣草这部偶像剧正式开播了。 是的，当时这部剧引领了女生，梳着那种斜辫子的发型， 是的， 是一股潮流 啊。还有就是许绍洋那个发型不用说了，那个人都流行那样子的哈。 对， 然后他唱的那首《花香》，还有《幸福的瞬间》，这些歌呢都是红遍了大街小巷的音乐。 对，所以会唱这两首歌的人，如今都已经30多岁了，比如说我，所以这首歌呢，算是我们中老年的回忆金曲 啊。但是我觉得年龄判断这件事情也许不够准确，但是呢，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心里可以唤醒心里的那个少年或者是少女，那我想也值了啊。 风没有方向的吹来，雨也跟着悲伤起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风伴着花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抱着紫色的梦顺着等待，记忆是真正想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记忆是阵阵花香，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把我的想藏在就像我的爱，这花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把这紫色的梦顺着等待，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记忆是阵阵花香，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把我的未来填满，提醒我花香藏在就像我的爱。是真真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记忆是真真 起花的香味，就像你的爱。 哎呀，青春回忆杀，许绍洋花香。 对，现在就能坐在车厢当中，仿佛跟着一起合唱。 啊，即使阵阵花香，都跑到哪儿去了？ 哎，你现在不是觉得，就是曾经我们深受这个宝岛台湾地区的这个语言的影响有多深？从许绍洋在发音的这个状态，什么即使的梦悬着等待， 就是一定得不，反正不能好好说话，对吧？ 不能标准了， 对， 就不洋气了。 这个说话就得这个样，结个样子。 哎，喂，台长， 怎么就说成这个样子了？这口音有点串啊。所以呢，你听这首歌，基本上可以回忆到你当年看这个剧的那个样子。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呢，这部剧也是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共鸣吧，就像我们回忆当年看过《流星花园》一样，就后来人间清醒才发现，当年的偶像剧就有三大的痛点，什么车祸呀， 哎，反正就是没什么好事儿 啊， 对对，就没什么好事儿， 对对对对， 最后一定会有一个特惨的一个过程，最后或者会有一个 happy ending， 也不一定， 对对对对 啊， 是的， 中间夹杂着那种难以再复述的那种，我炫你，我炫你。 我们今天在办公室讨论说，现在细想《薰衣草》这部剧有点细思极恐， 嗯， 因为其中这个女主角其实当年是让无数少男少女都圈粉的， 嗯， 但是现在想一下她的这个人设，是有点茶艺大师那个味儿。 好，对。 但是我相信很多男生的心里是怎么了？我们不知道吗？ 啊，就是看过的朋友可能现在就会有一些感受了。 你变不成他，不要毁了他。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说实话，这个剧我真的没看过，我只是知道那部剧在热播，但是我真的忘了，剧情都忘了。记不住了，就记住这首歌。所以你看，音乐的传播或者说它的保存的这种时间时效，甚至有可能会比一部剧集啊还要久很多。 是的， 啊，所以听完了一首唤醒记忆和青春的歌，我们来听一首新歌吧。今天要测评的是歌手白举纲，今天推出了全新的 EP《乘客请注意》啊。 嗯， 这个基本上收录三首他在飞机上写的歌。 对， 我跟你说，很多的歌手都很喜欢在自己的飞行途中写歌。 嗯， 包括周杰伦啊，包括啊，很多很多的歌手，有的时候哎，李宗盛啊，有的时候哎，这个坐飞机的长途的飞行的途中，哎，就一张纸词什么的，可能就完成了。 对，他自己也介绍说，在飞机上关掉手机或者打开飞行模式，可以顺理成章的逃离很多很纷扰的一些人和事吧，进入到与世隔绝的一个自我放空的状态。所以对于他来说呢，在飞机上的时间是绝佳的封闭创作时间。 也可以看出来，他属于那种上了飞机之后呢，不会睡觉的人。有的人是一开始起飞就开始睡，一直到顺利的降落之后才醒。 嗯，还有一种人就像我一样，就是上飞机之前一定要下很多剧。 反正就是不会考虑在飞机上好好的睡一觉了。 嗯， 这三首歌的顺序都是以飞机的座位为顺序的，分别是01A、02B 和03C。 对，第一首《滑行起飞降落》是一首介于 future funk 和 future pop 之间的放空歌曲，而第二首《Sit》02B 呢，叫做《通利福尼亚》，唱的是北京通州 啊，就是副中心啊。第三首《随他吧》是一首英式复古风格歌曲。 嗯， 我觉得说了那么半天，还不如我们先听听看这首歌，先从这首全新的一批乘客请注意当中的第一首歌《滑行起飞降落》开始今天的航班之旅。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已经开始滑行，请您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调椅靠背，请打开遮光板。为了保证飞行的安全，请将手机调至静音状态。 静音吧，关机啊。 飞行模式也行。 收好疲惫却固执的心，关闭手机，开始飞行。闭目养神，看窗外风景都行，和隔壁大叔大妈聊天也行。遨游天际，做个美梦，游刃有余。看书读报，还是先放一边去。乘客，请你注意，滑行起飞降落，脚下谨防物品。收回头，正安全带要系紧。救生衣都围着，麻烦您系紧。乘客，请你注意，滑行起飞降落，请你调整呼吸。欢迎来到人间陷阱的细品，惊喜惊吓有几分你来决定。 起想念前世的脾气，不留余地来造自己的命，拼留存相对最稳定，想起五六时候没眼前的平静，落地前的头晕年华的囚禁，这旅行是否如了你的预期，到底哪里才会是目的地，只能问你左边胸口的身影，乘客请你注意，花心起飞降落脚下尽翻无凭，收回头枕安全带要系紧， 我们先听了这首滑行起飞降落啊，刚才呢大家也听到空乘艾克的声音了啊，所以这是真的是全部创作于空中的 AP。 我现在听起来就是从第一首歌开始说吧，我觉得听感特别的好， 对，就是会想象不出这是在飞机上写的歌， 白举纲能行， 这个就百家的这个不一样，本家的 哇， 这都能 这儿一个 这都能连到一块儿啊， 生命各自分离，里程越多动力越小，理由够了什么都没必要，阴影越大胆子越小，只剩关心那顿饭吃不饱，人口数量不断增长，脑部容量急剧下降，什么呀脱离不离呀脱离不离呀， 就是我以为在飞机的这个行驶在它的这个飞行的过程当中，创作的歌曲应该是那种相对会偏安静的，就是可能会你的心情会得到一个舒缓放松的时机，没有想到这张 EP 是这么跳跃的风格。 是，我不知道说很多音乐人在创作之初他是先写词或者先写几个和弦之类的啊，可能后期的这个编曲的功力还是蛮大的。 对，就真的是就是要看你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感觉和你自己的风格状态是什么样子。 是的，所以这张专辑这张 EP 我会给五颗星， 五星好评。就看看大家是什么样子的听感喽。我要给一个赞，给他这种利用碎片化时间的能力。 对， 就是你看人家飞行过程当中都不落空，人要进行创作。 对 啊，不是什么刷刷剧啊什么的。哎呀， 你为什么刷完说完这段话看了一眼我？ 你自己说，你刚才说你要下很多的剧在飞行的过程当中看吗？ 那我修改一下，那是我一个朋友。 好，那我有一个朋友。 你说， 每次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呢，他就会看一两本书。就是 你这朋友不错呀， 利用 质量， 利用碎片的时间好好的学习一下。你看这。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的飞行时间，这一部武侠小说也看完了。 你这个朋友什么时候邀请来做一下娱乐装牌吧。 他已经在这个屋子里了啊。我真的是那种在飞行过程当中和包括列车的这个行驶中我都很喜欢阅读的一个人。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 对， 也是可以利用碎片时间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你会特别的安静，或者说也没有什么干扰，就是就像他的这个创作状态一样，当你不会被外界的很多的事情纷繁的这个打扰的时候，其实你就有可能去做一些思考，或者是做一些阅读，做一些补给。 是的，就是很多年之前我可能跟你一样 也是喜欢阅读的一个人，然后后来呢就会发现好像自己的耳朵有点出现不适了。 对，还是刷剧好。来吧，哎，今天我们特别准备了一段音效啊， 嗯， 下午练习了一段时间， 嗯， 哎，我今天下午听的时候觉得，哎，如果客舱里面听到你的这个声音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这个声音还挺好听的， 拖鞋就过来了， 啊，不会不会不会，真的好听。 预备备，你们准备好了吗？ 因为一般听到的声音都有时候感觉那个空姐的声音都会比较懒散， 嗯， 有的时候啊， 嗯， 不是说所有人，所以你今天这一段的表现是什么样子的呢？ 哦，呈现一个中二少年少女，行吧， 来吧。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电台航空公司 FM974 前往娱乐最王牌中途停机马耳他的航班。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 Miss I。 航班正在起飞当中，等飞机平稳之后，我将会把各位扔上来的鞋子送还到座位上。 啊， 我们的飞机有经济舱、商务舱、驾驶舱和行李舱四舱。除驾驶，我好像也没有比其他的航空公司的那些空姐好到哪里去。 哎，这位乘务长，你不要紧张好不好？ 除驾驶舱之外，经济舱的12人，行李舱满员，商务舱因为没有旅客，现提供升舱服务，只需要附加2元即可，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务舱。座位长度可以做伏地挺身兼周身旋转798度。 所以你看，这是一个熟练工种，就是每一次你听到那个飞机上空姐播报的时候，虽然没有你这么动听的悦耳的声音和这样的表现力，但是人家说的都还挺顺的。 是的， 就中间。那我来一段，我这时候机长的声音响起了，是吧？ 这位乘客，请就坐。 Ladies and gentlemen, hi, welcome. Ladies and gentlemen, Roy, give me some drink. 这应该空姐干的事儿啊。 开玩笑嘛，好，我们今天试图用一个这样的方式来制造一个情境，是因为今天我们聊聊飞行的那些事情。 嗯，我们回忆一下吧，当年坐飞机的那些难忘的经历，或者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段探讨一下，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坐飞机的经历吗？ 对，欢迎回忆，欢迎和我们互动。而接下来跟随这首歌，我们记忆爬升3万英尺。 爬升速度将我推向一倍，模糊的城市慢慢地飞出我的视线，呼吸提醒我活着的证明，飞机正在抵抗地球，我正在抵抗你。远离地面快接近3万英尺的距离，想念的身体的引力，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逃开了你，我躲在3万英尺的云底，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以为还拥你在怀里。回忆像一只开着的机器，趁我不注意慢慢的清晰，反复过意后悔原来是这么痛苦的，回忆变成稀薄的空气，压得你喘不过气。想念着身体的引力，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逃开了你，我躲在3万英尺的云底，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以为 还拥你在怀里。要飞向哪里，能飞向哪里，一半的问题。我浮在天空里，自由的很无力。远离地面，快接近3万英尺的距离。思念想念的身体的引力，还拉着泪不停的往下滴。逃开了你，我躲在3万英尺的云里。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以为还拥你在怀里。 又是一首距离在在飞行的攀升，但是回忆在拉近的一首歌。3万英尺，老爹。 好的，这位乘客，请不要将您的脚搭在别人的头上。 我谁搭在别人头上了？我是一个坐飞机非常守规矩的人，好吗？ 是，有一些人真的是我不得不吐槽， 就是会把脚搭在前面的座椅上。 那当然不会了 啊！ 就是我见过是那种在公共场合脱鞋的人， 这个实在不太好。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注意，你好歹你自己带一双拖鞋什么的，对吧？ 还记得第一次坐飞机那些经历，确实现在回忆起来尴尬满满。 怎么着？没找着机场在哪儿？ 机场在哪儿？那都是父母送你去机场的。 哦，然后呢？ 然后就是千叮咛万嘱咐，就是你要如何去过层层关卡，然后登上飞机。那一刻你就特别谨慎小心。哟哟，起飞了！ 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还有这个。 哟哟，我不会有问题吧？ 但是我觉得就都还好吧，第一次难免紧张嘛， 是 是 是 是， 是 不是？熟悉了其实就会好很多。但是慢慢的、慢慢的飞行，其实有的时候会变成一种习惯。你知道，有的人就特别喜欢那种起飞，飞机起飞的那种感觉。有的人在那一刻会有一些紧张，所以每个人不一样。 是，而且有的人在飞机就是选座位的那个过程还是比较有讲究的，有的人就喜欢自己的座位稍微大一点，所以选在靠近安全出口那个位置。 对，就会觉得有安全感。 是，因为那儿大宽敞。 是，然后对面那个空乘的小姐姐就坐在你的对面。 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 Coffee, tea, or Coca-Cola? 来杯橙汁好吗？ 好嘞。 好吧，接下来我们真的要叫一个客舱服务了，不过这次要点的是一杯比较提神的饮料啊。 Black coffee, 黑咖啡。本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 娱乐自动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吵完后，不想问到底是谁牵了谁的手。看温柔春风轻轻吹拂不麦田，也吹迷我的眼。 飘落。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嗨，我是艾克。 今天我们来聊的是飞行的那些事儿。 嗯， 说的好像自己是飞行员似的，飞行的好。说到自己飞行的时候啊，那还是在自己小的时候啊， 哦， 啊，做那种模拟的飞行的那种玩具。 嗯，我认真在听故事。 哦，真的吗？ 啊， 哦，就我那个时候男孩子，大概我跟你说，梦想就是童年的梦想，就是逃不了这几个。 嗯， 什么？要不就是去当解放军， 嗯， 啊，要不就是去做 机长、飞行员。嗯， 我小的时候有一度非常想去做飞行员。 嗯 啊。然后长大以后发现自己有点恐高， 我以为视力不行， 哎，这些原因都有了啊。 但是确实飞行员是一个特别难的事儿， 非常难。你知道我，因为我有自己的同学什么的，最后成为了飞行员，成为了就是一名光荣的机长。 嗯， 啊，这个人民航空的这个机长。 嗯， 我就特别好奇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后来也有聊，就是说，哎，大概他们的每天的生活其实就是飞来飞去。 嗯， 他们自己可能会觉得说，哎，好像也还挺枯燥的。但是这真的属于少数人可以操作和执行的工种，就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嗯，对，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是现在也是在驾驶舱里，但是他做的是观察飞行员。 okay。 因为驾驶舱好像有一个飞机长，还有一个副驾飞机长， 当然， 然后还有一位就是观察员。嗯，他现在就坐在最后那个位置。嗯，然后他也是经历过很多层层关卡，比如说体检啊， 就是你的身体素质各方面都要去进行挑选的。 对，考试啊，培训啊，试飞啊，等等等等。然后后来登上飞机那一刻，他觉得无比的荣耀。然后他就发现说，哎，这事儿好像没有想象当中那么英雄，没有那么有光环。 嗯， 就好像是做一个普通的工作一样。 任何一个工作，其实它成为你的工作和职业之后呢，就会褪去一些职业的所谓的想象的 光环。对， 最后都会是一个平凡的付出的一个岗位。 是， 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是这个航空业的这个一些从业人员，这些朋友们，大家可以有空和我们打个招呼哈。 是的，联络我们，找到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已经做好了，大家可以回复航班两个字，收到一张图片。 我很喜欢这张照片，之前我们其实就有过这个设置。就是我们一张打卡图，当时是以一个就是一句歌词还是什么文艺的一个打卡图的方式出现的。 嗯， 今天觉得这张图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点合适，我说不如我们一起回忆一下。 好嘞好嘞。嗯，回忆一下曾经坐飞机让你印象深刻的那一次经历是什么。 Y 就说了，他说遥想当年坐飞机经历最舒服的一次坐飞机体验是从延边回北京。 嗯， 全程啊。 嗯， 他为什么用到了一个词儿？我觉得超出了我的认知。 嗯， 在飞机上会有卧铺吗？ 人坐的这个舱位不一样。 哦， 想 看， 这个， 我见识短了， 玄机在这里啊。 嗯嗯，落地之后呢，被机组小姐姐给摇晃醒了，这是她难忘的一次。 哦，睡得很香。 对，证明飞得很好。 对， 有的时候你坐飞机就会感觉耳朵特别的不舒服。 嗯， 或者说你遇到一些不太好的天气， 对，有些颠簸碰到气流的时候确实如此。 嗯，是的。 所以这个包括呢，就是飞机在降落的那一刹那其实很考验飞行员的技术。 嗯， 再来看郭威说啊，他说依稀记得是一个星期二，他发了图给我们，他说周日刚出差回来，我妈还做了肘子没来得及吃，周二就要走，就带上飞机了，贴心的还给带了蘸料。 哇 啊，然后呢，就是因为入境有一些地方可能会有一些规定，不能带食物啊什么的。 嗯嗯， 所以在飞机上直接就把那肘子全吃了。 哎呦， 清楚的记得周围人的窃窃私语。你想那个，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你只要稍微吃点什么东西，这个味儿比较大的话， 对， 还是其他人都全部都可以闻得到。 是的，是的，我们稍后可以再启发一下大家，聊一下你坐过的这些飞机，吃过的最好的飞机餐是什么？ 这是哪个航空的什么的？OK，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 嗯，这首歌什么呢？ 这首呢也是很适合飞行的那种音乐啊，叫做《超级热岛笑》，一听呢就是你这个飞行的目的地是一个热带岛屿的感觉。我喜王胜男。 不去在意那些前轮脚尖的热浪，前进一直为了曙光，修大的幻想，拥有的成长，海鸥知道风的方向。超级热到迷样的晴朗，喜欢它炙热的舞蹈，自由如风沙浊浪，带上我勇敢的翱翔。 谁听见珊瑚在歌唱，悠闲的大象计划着远航，潜入海底找到了宝藏，超级热岛谜一样的风暴，等待太阳冒出大招，自由如风沙捉浪，带上我勇敢翱翔。 哎，这首歌听完以后，我觉得还挺有飞行的感觉的。 嗯，所以接下来的我们下一站应该前往的目的地是爱情，你的爱人正在搭乘着这所航班，然后前往目的地。我觉得这个歌太适合我们上一次说那个异地恋的话题了。 怎么这又飞去飞到哪个城市去见一个很久没有见的人之类的？ 对，手里攒了多少张机票呢？有请逃跑计划。 感觉也花钱了。 是否无论多炽热的爱都将变得平淡，有时候你就在我眼睛里，我应该抱你。哦，所有我们甜蜜的瞬间，并没有谁能抹去。然而遗憾的是，人会因为恐惧装不下平淡无奇，沉默的时候就是 个 BGM 适合去奔现的时候放， 对啊， 就是你然后去坐飞机去到另外一个城市见一个你惦念了很久的人， 对， 那时候就是将起飞的时候，然后你甚至在安检啊等等等等一些平时感觉非常复杂的或者是有些繁琐的场景的时候，都会有这个音乐伴随耳边的时候，都会那种会让你的心情变得很甜蜜啊。 对对对对，而且重点我觉得是听这首歌感觉你的爱人是带着萨克斯来找你的， 这够沉的还得 被人演起来的、啊、有才艺表演。 别忘了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航班啊，一定要加自己的手机号、回复至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74醉王牌。 对，然后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呢也是和飞行有关，欢迎大家都来一起来分享你们的趣味片段。 对，今天的关键词回复打卡的图片是一张非常文艺气质的，可以分享自己朋友圈的很有感觉的一句话在图片当中的啊一张图啊，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另外呢，最近呢，其实也在关注一些包括电影啊，包括一些剧啊。其实我特别关注的就是这个《白夜追凶》，就是第二季到底什么时候上线？因为潘粤明最近就是也是在一个节目里边问到这件事儿啊。 对， 就是到底这个第一季因为很精彩嘛，所以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很关注，到底什么时候上啊？ 嗯，但是他这次好像透露说早就有了这个本子，说这本子特别好看。 他知道本子的这个阶段吗？ 网友普遍表示说你不要骗人、因为潘粤明早在很早之前呢有一次采访当中就说了，说自己已经收到了剧本，所以大家都认为说很欢乐，结果一等就是今年都过去了。 哦，那就再等一等，有些东西就是你等半天未必真的有结果的。 嗯， 就不像你在机场等人呢、就是很多时候等一个剧集的感觉有点类似。 嗯， 期待他早一点出现在你的面前。 对对对对、然后潘粤明收到这个本，收到大概一年的时间，然后后来就发现哎换人了。不是杜撰啊，杜撰 啊。好吧，今天大家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欢迎随时也可以在聊天室里跟我们互动，别忘了我们还有一张 EP 正在测评当中。 嗯， 就是小白的白举纲的这个新的这张 EP。 是和飞行有关，因为它叫分别叫01A02B03C，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两首歌，一首叫做滑行起飞降落，还有一首呢叫做通利福尼亚。我们看到聊天室很多朋友都打了五星好评了 啊、所以大家要认真听过之后才可以测评这首歌 好嘞 是不是你们喜欢的类型啊。 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晚星就像你的眼睛，杀人又放火，你什么都没有说，夜风惊扰我， 三千里偶然间 you、mm-hmm. 说为什么在说完了白夜追凶之后放了一首漠河舞厅， 一竿子把我们支到漠河去了。 哎，这个逻辑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故事很可能发生在漠河舞厅啊，要坐着这个航班啊赶到漠河。 嗯，然后就看到大家在翩翩起舞。 对，这当中有一个人不言不语，然后呢一脸微哎不对一脸茫然的看着镜头，那、就是艾克。 好、 出现在镜头里。 我话说我真的是想搭配这个 BGM 拍在一个下雪天的时候，就像很多短视频当中呈现的那样 拍一段， 对，拍一段那种独舞的感觉。 嗯， 就你可以看到我那个尬尬的独舞。 我们期待着这个视频的出现好不好？ 好嘞好嘞。 因为可能最近大家会看到一版我们的主持人我们自己拍摄的一版视频，是跟我马上要到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趣的活动有关的，敬请期待。 是的、我们刚才不是还提示大家吗，其实咱们今天这个关于飞行的记忆呢还可以往吃的方面偏一偏。 又聊到这儿了是吧？ 是因为总会有一款会击中到你的心。 我觉得基本上如果你坐经济舱很难吃到那种特别合适的或者你觉得很可口的那种飞机餐， 是 就很难。对，基本上都是那种加工一下，可能拿过来就随便对付一下就吃，吃完就完了。 矬子里边拔大个儿， 呵，也有好的是吧？ 对，也有好的、我曾经在就是从陕西飞往北京的一次航班当中就吃了肉夹馍。 哦，它这个是的，就是你去到的那个地方、那个地域的特质和它当地的那个美食有可能会变成一个航空餐。 是， 这个还是有意思。 兰州飞往北京的时候，它也会给你，有的航空公司会给你提供牛肉面。 哦，真的吗？ 对，但是那牛肉面可能 我当然了解，肯定不会是说你真的在店里面吃那么香， 是， 但是那个意思至少， 对对对，它会有一个纪念的意义，就是说当地的美食它有一个很显著的标识，所以我就很妄想说，哎，从成都坐飞机会不会吃到火锅？ 你就是做梦吧， 并没有， 梦里面会有的，其实梦里面就是直播间里我们还能吃泡面呢，是吧？电影里啊， 是啊， 怎么说都行。我曾经记忆的就是有一次也是一个很长途的飞行，有一次坐一个什么好像是荷兰航空、当时就是他好像在那个餐里面会有巧克力、还有一个冰激凌，印象很深，经济舱啊， 哦， 真的，你当时觉得是哇，这个就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对，所以我们也期待大家的精彩留言。我们先看到有的朋友，这位叫做 tangent 九十度，他说 这是什么 tangent、就是数学的一个术语。 OK， 请讲。 他说2019年汉莎航空北京飞慕尼黑。 哦。 他说睡觉睡得都不知道昏天暗地的那种，然后给加餐了。 哎，这感觉不错啊。哎，还有一个飞行途中的很有趣的经历是过换日线的时候那一刹那，就那个天空中的美景让你终身难忘。 10点半飞机快要到了，机场还是那么的拥挤，我喝了喝去可乐，还是要剩一点，剩一点给你 ，Oh yeah，for my baby。1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闪光 ，Baby。我以为走下去是一种梦。去是一种默契，你却说你 我想你已经做了最后决定。 应该接了一首 Justin Bieber 的 Baby Baby Baby Baby 哦哦， 你在给大家分享你的音乐逻辑是吗？ 对，就我是觉得这首歌真的很久没听了。 是，刚听到这首歌应该来自陶喆，飞机场的17:55。 哦，好，这位空乘小姐姐，你这个时间换得不错。 对，嗯，时间概念不错。 毕竟我们要绕了一圈，从马耳他途经飞往建外大街。 是的。 啊。这个航班好了，今天说到这个关于飞行的过程啊，包括你的第一次飞行的经历，甚至飞机餐什么的， 嗯， 大家真的是有的聊。很多朋友已经发微信给我们，如果你们想参与我们稍后的连线，也别忘了回复航班加上你的手机号，回复至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74醉王牌，会收到打卡图一张。 嗯， 然后有朋友就说了，小薰就说川航可以加老干妈 哟，下回可以体验一下。 真的吗？就是你只要你要求就会有吗？ 付费吗？ 还是他就本身就是送上来的？ 我问了一个特别大实在的话 哦，因为 sorry 我坐过川航，但是不记得是有老干妈的，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点吧。 哦，有可能，所以我问付费吗？ 也可能是川航的空姐看到我说，我觉得说我不太能吃辣，没有为我提供。嗯、 哦，在飞机上其实经常会看到那个用手机拍照，拍那个云朵的照片。 嗯， 然后尤其是天气特别好的时候，阳光斜斜的照进来，穿透过那个云层，那一刻你觉得离这个天空特别的近。 很多人都很喜欢透过舷窗去拍那张照片。 是的、嗯，所以呢，有的乘客就在选择座位的时候，一定要选择靠窗的位置。 我喜欢坐靠窗的位置。 嗯，那要是没有怎么办？ 没有的话 换一个航班， 咱也不到那个份儿上吧。没有就还是那个就是 海叔吧。 有一个安全的那个出口那个地方， 好 比较合适。 可以可以、嗯、 好， 反正、就是、 这有的选吗？这个有的选吗？ 都不影响看书啊、嗯、 反正能看书就行是吧。 对 啊，大家还有回复的，包括有朋友说到了有一次也是坐一个航班是从成都到北京的南航， 嗯， 吃过肉夹馍， 哇 哇，其次， 成都到北京的航班吃过肉夹馍，这还挺穿越、嗯，它是途经了陕西吗？ 就是肉夹馍里面夹着老干妈。 这有个朋友，我觉得他说的这个情景，嗯、很多朋友都有过体验。他说有一次从海南飞机回北京，穿着吊带短裤就回来了，想着说飞机上换一下衣服， 哦、结果你就要坐摆渡车，对吗？ 那好。嗖嗖的冷， 这种经历真的很多人都有，我也碰到过， 嗯、哦， 就是你会很，有的其实比较好的空姐可能会把那个机舱里面的那个毯子给你， 嗯， 就看到女生可能比较柔弱的，哎，毯子给你披一下什么的， 对，就是 像看到我这样的，就是你去冻着吧。 为什么人空姐针对你是吗？ 啊，好吧，这儿还有一个朋友说新加坡航空新航从当时从这个 San Francisco 啊，从旧金山飞香港看到极光。经济舱吃的也很好， 你这是看到了美景，吃的友好，收获颇丰啊，这位朋友， 感觉真不错。 对，那接下来我们再给你推荐一首特别适合在飞机上聆听的一首歌，叫做《Wild Heart》，来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制作人 Bleachers。 插播一条生日祝福的信息，今天是佳钦啊，佳钦同学14周岁的生日， 嗯， 希望能够收到祝福，我们在这儿祝他生日快乐啊！刚接放学，车里面欣赏同学送的生日礼物， 哇，好幸福 ，Happy Birthday！

但是感觉呢，就是在长途飞行的时候睡觉没有安全感。 对的，嗯。然后有朋友还说了，说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最与众不同的那次飞行，当年从塞班岛飞天宁岛坐的一个小飞机，是那种家乘飞行员一共只能坐四个人的小飞机，体验了一把飞机副驾驶的感觉，真的特别刺激。他说特别身边还坐着一个又高又帅的飞行员， 哎呦，这是重点啊， 简直了。 他的名字叫舒克， 没有，他叫双肩背包。 好好好，你知道这个飞行确实会带来很多很多的记忆，嗯，所以今天我们边听边聊，先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听友吧。 嗨 ，Hello， 哎，你好， 嗨，怎么称呼你啊？ 哎，是个帅哥。哎，说到这个双肩背包，这个帅哥就来了啊。好，这个朋友怎么称呼你啊？ 我姓薛， 小薛，小薛，有没有什么很有趣的做飞行的经历？ 没有，就是最近买了一个无人机，但是北京不让飞，就是体验那个虚拟飞行，就这个放。 对，它是有禁飞令的。 你有试过吗？那个虚拟飞行？ 还没有机会，还没有机会去。 现在 虚拟飞行试过，在那个就是那个 APP 应用里边试过虚拟飞行。 OK。哎，知道，哎，咱们有一些同事也尝试过那个，就是虚拟飞行。他们有一次去，就是做一个课外的作业，那个，然后回来以后体验，就是当时分享过，说能把真正把那个飞机开好的安全落地的人很少， 是的， 很难，不容易， 就是出现那个报错， 对，好吧， 滴滴滴， 哎，我不要听这个声音啊， 对， 好，这个小薛，开始加油答题了， 嗯， 走，准 备好了吗？ 好，准备好了 啊， 加油， 这比这个驾驶飞机要容易多了啊， 谢谢，嗯， 准备啊。 3、2、1， 嗯，今天的三道题应该都不难。来，第一题是这三道题里面我觉得最简单的一首啊。 嗯，胡彦斌《男人 KTV》当中唱到，男人歌唱给谁来听？什么一首有没有你的心情？ 男人歌唱给谁来听 ？A 这一首 ，B 下一首。 这一首 ，A 这一首啊 啊啊。 啊，到底是这首还是下一首？ 男人 KTV 它是一个串联的 串 烧歌曲， 对，什么？有没有你心情？这一首有没有心情？还是下一首？ 选 B 吧，下一首。 唱给谁来听？下一首有没有你心情？ 谢谢白姐， 是我提醒你的。 好，谢谢艾科。 谢谢艾科。 哎呦，好不容易， 今天脚筋磕上线了。 哎呦，这个你小心啊，待会儿我们不会给你好评了。 嗯，好，第二个，快。 对，你说空姐最害怕就是被投诉。 好的， 好，来第二题。 第二题，孙燕姿《世界终结前一天》歌词当中唱：“生命的墨迹是透明，什么 ？A 雨滴 ，B 泪滴。 雨滴还是泪滴？” 选雨滴吧， 选雨滴。好，我们听一下是不是雨滴呢？哎呀 ，sorry 了，这次没有办法再提示了。 这个时候，要是身为空姐的话，是不是就像问他要不要这个饮料续杯一样？要不要再来一回？ 啊，这都可以是吧？ 可以，谢谢。 好了，还有一题啊，最后一题，我们试试答，看能不能答对。我有一些深情的什么，有意避开了人海。A 独白 ，B 告白。 A 独白， 独白，答对了。 我有些许深情的独白，有意避开了人海。 苏诗丁的这首歌，哎，算是他很好听的一首了。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其实我觉得就，不要关心说三题到底是不是能够全部答对了，三题对两题，成绩还不错。 是的， 有没有一个祝福是要送出的，或者是三首歌有一首你想听的？ 最后这首歌我觉得挺好听，送给我老婆吧，她可能在正在开车呢，正在开车路上回家呢。 那她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吗？ 应该能吧，她经常听九七四。 那太好了，那就是我们看看。先看看对对缘分，他是不是在听？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回去通过听听 FM 把这一段剪辑下来送给他，好吗？ 你不妨大声喊出他的名字或者昵称。 晨晨，下班要注意安全，我爱你，这首歌送给你。 哇，就很简单的表达。 对，我觉得就是像很多设计师喜欢在这个有一些篇幅当中留白。有一个呼吸感，就像这首歌曲， 他给你留白了， 他给我留白了， 把对把 把老白留下给你，他先斩了，这叫留白。 他可能就是还比较简单的叙述了自己的心情之后，就说先挂了吧，然后等一下不要影响驾驶安全。 对，他的，我来帮他表白好吗？就是他想告诉自己的爱人，就是到世界终结前的前一天，我哪儿都不去，我也不去男人 KTV， 我留下来陪你。你怎么是个表情包？很难看的表情包啊！ 突然间觉得今天不只是时事度又降了一度。 我希望他们现在虽然不在一个车厢里，但是那个因为这个祝福和表达，两个人的心又连接在一起的那个感觉，此处留白吧。 褪色的时光斩白，千重万重又落入谁的心怀？我有些许深情的独白，有意避开了人海，只在某个夜深的时刻轻声谈谈回忆色彩。 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 啊。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同样也是来自于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系列活动全面开启了。其实在12月1号到31号期间，您都可以登录听听 FM 的客户端参与2021年的声音记忆的投票评选。 对，从反映时代印记和国际民生的30条音频当中选出最能打动你的那一款，同时呢参与留言和直播互动，还有机会抽取现金红包精美礼物。时代有我，快来听听为感动你的时代声音投一票吧。 我们正在娱乐最王牌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飞行的那些故事 啊哈 啊，就是大家都可以来畅聊，无论是你吃过的难忘的飞机餐，还是你难忘的飞行的经历。有的时候一段很长途的飞行是要给你很深刻的印象的，因为你可能 平常如果我们去比较短的距离的话，那大概我们两三个小时的这个距离就到了。 嗯， 如果一个十几小时的飞行，然后我第一次坐一个十几小时的一个航班的时候，我当时的那个脑子里面一直会有一个疑问， 嗯， 就是为什么它可以飞这么久？ 因为 中间没油了怎么办？ 它有油 啊，对。 那个查理普斯他说，2017年底的时候飞东京的一个经历啊，至今对全日空五星好评。他说他属于晕机体质，上跑道开始就会冒冷汗， 哦， 不出所料憋了半个小时开始晕吐了。所以那个时候空乘人员立刻拿来了止吐贴，还陪在旁边按摩虎口，直到止吐。哦，而且说到了下飞机还把飞机餐打包完整，到了酒店才发现，哦，太精致了，除了主食还有日式的色拉小零食和冰淇淋。 哦， 你说他们的服务态度真太好， 差点一句日语都说出来。 我觉得适应飞行的那个过程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忘的经历，因为很久以前啊，很久以前在我还没有乘坐过飞机的时候， 嗯， 然后那个时候比如说去一些城市我只选择用就是火车铁路的方式， 嗯， 也就是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有点恐飞，就是我很害怕， 嗯嗯， 然后呢当我第一次乘坐飞机的时候，那个经历为什么到现在忘不了呢？因为第一次的那个乘坐飞行的经历，你的全程的过程你可能都忘记了，但是你起飞的那一瞬间的那个感觉你是印象深刻的。 对，你会有种脚不沾地然后心悬在半空。 哦，对， 确实是这样。 我觉得我就战胜自己的那个心里的恐惧感其实就是通过这么一次又一次的飞行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你害怕什么事情然后你去做什么事情， 对 对，然后你去战胜它的那个瞬间啊，我现在都记得自己就第一次飞行的时候，飞机一边起飞的时候心里面振振有词， 嗯， 好人一生平安，好人一生平安，好人一生平安，好人一生平安，好人一生平安， 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回忆起来了那些很难忘的，尤其是第一次坐飞机的经历，有没有一个印象让你非常深刻的一个事儿在飞机上发生，有吗？ 你现在让我一时半会儿想， 就是我看了好几本书，还没借了一本书。 我曾经有过一次经历， 啊、 我是从海口、 哦听听， 海口飞往，是从丽江飞回海口。 先把你这个目的地和你这个就是从哪里出发先想好，这样好吗？ 对，就是从丽江回海口，然后它其中那个航班呢是要途经。哦，对，它是要转机的。 都是有故事的城市，首先，然后 对对对，然后它在重庆那个机场要转机，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在那个航班上就碰到了，其实我对我邻座的人不是很关注，上大学的时候，然后我旁边这位小哥哥就是在我睡觉的时候，然后帮我放好了我的餐食。 哦， 嗯， 真的。 对，然后很巧的事情接下来就发生了，然后他说我能要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吗、 哎、 然后一看就同龄人嘛、 哦、 我说不太方便吧，抱歉，我就是属于见陌生人有种冷脸。 嗯， 他说我不是坏人，请你看我的身份证，结果我看我们俩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哦，这个经历确实很难忘。 对、 嗯、缘分吧，算是。 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是微信好友、 嗯、你说了半天就为了说这个。 对， 退票，把刚才那一段票退给我。 这剧没有彩蛋。 天使可以跳旋，吹口哨是宣告再见，白衣身沾了血，与洗白间再重要一遍，生命的自己是同一类的， 这个就是小黄，他说2014年去韩国旅行， 嗯， 是北京飞仁川， 嗯， 登机的时候遇到了鹿晗， 哇， 这大耳丸，超兴奋，整个通道里只有我和两个舍友，还有鹿晗和他的工作人员， 那应该是头等舱吧？ 就是偶遇，哦， 你偶遇过明星吗？ 这个括弧已经这个告诉我们他坐的是什么位置了， 行李舱，知道了。 我跟你说过，我那个一个朋友也有一次、 嗯、 就是也是坐一个头等舱嘛，然后他一开始没有发现，然后坐在那儿、 嗯、 然后该干嘛干嘛，就是想享受这个起飞之前的一些礼遇、 嗯、 啊、 嗯、 然后呢突然有个人走过来啊，说不好意思让一下，他已经坐在里面靠窗的位置，然后、 嗯、 哎，黄渤 哟 黄渤， 见到贵妇儿。 对，就是其实也会有一些机缘巧合之下的偶遇， 嗯， 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发生，但是这个实属难得了。 是是是，哎，这两年有一个那个男明星，我突然一下想不起他的名字，就是那个肌肉特别好，然后演电影演的也特别好的那个叫。 Sorry， 你通过你前面就是前面给我的这个关键词，我完全不知道他是谁。 肌肉特别好，然后演电影也演的特别好。 思萌。 啊，思萌演电影吗？就是有一次我在西安的机场就碰到了他。然后让我很意外的是，因为我走的是那个正常的通道，嗯，是，不是就是普通的经济舱的通道，然后过了安检，他就在我后边过了安检， 然后在那蹲腿， 容我想一想他叫什么，特别红， 你慢慢想啊，好吧， 嗯，就是很多少女心中的梦寐以求的白马王子啊， 已经有朋友替我们提示了， 谁？ 施瓦辛格， 谢谢啊。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娱乐座王牌，今天呢感觉后面的后半程的聊天变成了这个艾科说他自己的航空偶遇的故事。 哦，想起来了，彭于晏， 我发现 厉害， 你看这艾科偶遇的，要不然就是你看啊，要不然就是跟自己什么 同年同月 差点说同名同姓对啊啊，对，有缘分的小哥哥 是， 要不就是哎 碰到了 Superstar 啊， 对，和我一样，就是走经济通道的彭于晏， 对 ，muscle 练得很好的小哥哥， 嗯，好幸运啊！现在我的运气是不是都被花光了？ 能不能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像我一样成熟一点，读两本书？啊，这书里面什么都有，是吧？ 你说的好像也没毛病。 你刚才想起来了是吗？ 对，彭于晏吗？ 不是施瓦辛格哥，对不对？ 我好像在西安碰到他的次数，应该这辈子没有几回吧？ 所以你们一起在一个航班上享用了肉夹馍啊，好。懂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哎 啊，这儿有个朋友说，几年前和老公从北京出发，去澳大利亚去度蜜月，当时呢就把无线耳机的一只呢不小心掉地上找不着了，飞机落地以后呢，然后乘客都走了以后，全机组的空乘都趴在地上帮他去找耳机，那一刻真的是有被感动到，就是可能是也不想被你投诉吧， 不要净说大实话。我们说点，其实自身在这个出行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尴尬的状况。我身边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他就是 等，你又开始讲故事了。 对，很简短啊，就是他在他那次的行李没有被托运，所以他就带着飞机不是带着行李就上飞机了。 好家伙， 这个时候 力气大， 他准备要把自己的行李箱放在那个安全的位置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别人的肩膀，他就觉得已经很抱歉了，很丢人。然后这个时候他的双肩背包又不小心打到了那位男士的头，这个时候他的那个行李箱不小心打开了一个缝，一只袜子给掉下来了。所以他下了飞机那一刻说，我今天糗大了，我说我心疼你一分钟，用这首歌来代替吧，感觉有种凉凉的感觉， 就是对把天又聊死了，就是尴尬，一个尴尬的经历再一次以尴尬的方式复述，大概是对这个故事的最好的尊重吧。所以我们来听首歌缓解一下气氛，这是一版特别特别的米店，它是方言唱的，四川宜宾方言。 三月的泪淅淅的南方，坐在你空空的米店，你也收那斗苹果，也收那斗命运，在寻找你自己的香，街上的人些匆匆忙忙，眼睛盯得潮湿的路上，你的舞步划过空空的房间，时光就变成了烟，姑娘你晓得吧，明天就要来了，

听友说，北京往返悉尼的澳航也很好吃，有类似于某品牌啊，像梦龙的那个雪糕，唯一不能、不太能接受的是大蒜面包。 嗯，这我行啊。 就爱磕，对，这都不叫事儿。再来一个， 算命女士吗？ 好吧，还有有朋友继续跟我们互动，有关于飞行的经历。 对， 有轻微恐高的同学，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呢，媳妇儿贴心的给他选了靠窗的位置。 嗯， 爬升的时候还不能关遮阳板，就是那种轻微的恐高感觉被治好了。你看，就通过一些亲身的经历治愈了自己之前的恐惧感， 对，战胜它。 比如说之前特别害怕听艾克唱歌，后来多听了几次之后发现 脱敏了， 就不怕了。但是我怕了这首歌。说艾克唱歌没关系，但这首歌不要听了。 所以嘛，这个板块叫 Goodbye 的 Song， 再见这首歌。 来吧，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忘了米店那首歌原版怎么唱了？ 嗯， 然后我也忘了。 给你个机会回忆一下。 你要跟我一起唱吗？ 不要， 一起吧。 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你坐在你空空的米店，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命运，在寻找你自己的香。窗外的人们匆匆忙忙，把眼光丢在潮湿的路上。你的舞步划过空空的房间，被时光就变成了烟。爱人，你可感到明天已经来临？码头上停着我们的船，我会洗干净头发，爬上桅杆，撑起我们不到只能夜半的家。 你来。 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突然怎么就 cue 到我了？哎，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比上次唱的好。 嗯嗯，所以说有一个事儿就叫做熟能生巧。 哎，可不是吗？ 对，还是要勤于练习。 嗯，唱几遍这首歌就真的被毁了。就是大家记不住这首歌真正的版本是哪一版了，记着你这一版。 对，唱给郭龙。 哎，米店今儿听了两遍啊。好，不错不错。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 前排。 穿过云海，回忆终于慢下来，躲在轰鸣声中数着现在，看着绚丽的窗外，却让思念像雪堆叠着覆盖，崇拜疼爱，最后还是会分开，独自面对无边的夜涌来，裹在冷气里发我闪过眼角跳动的光彩，每次心随着气流摇摆，每次提醒自己多一些忍耐，还会剩下多少珍惜。 起期待，也许只能慢慢猜，也许只是低空飞过你心怀，每次心碎追起流摇摆，就像在提醒自己为谁而存在，还会留下多少感情空白，也许只能慢慢拆，也许只是热情燃尽的灰白， 很多的有趣的经历，包括这儿有一个朋友说，而2019年的时候去泰国的航班上碰到一个长得很像崔始源，是吧？ 好 读吧，一个空少， 嗯， 然后整个飞行的途中喊拿毯子的女孩的声音此起彼伏，麻烦你给我拿毯子， 麻烦你 给我拿 毯 子，后边这是什么啊？ 又男生嘛， 彪形大汉的声音、啊、 就得学一下，就是崔始源配得上这副面孔的人、啊、应该拥有一个特别磁性的声音 啊、哦、好嘞， 帮我拿一个毯子， 好嘞。 Crystal 徐他说一个去墨尔本的经历，要先坐太行然后再转墨尔本的航班，因为语言不通，他上了飞机就开始睡觉，一直睡到了墨尔本很久。 嗯，应该睡得还不错吧？ 对，这应该说错过了很多美好的风景吧？ 对，因为其实你真正的在飞行的途中也很难有时间说一直看着窗外的。 对，嗯，虽然说我们看着同一片天空，就是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的天空都是一样的，但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吧，比如说时差，对不对？ 对，对， 你可能在这个时差飞到了，比如说哪里转机。 所以我跟你说，短途的飞行和长途的飞行真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旅行的经验。 从北京飞，哎，飞到另外一个国家还是白天。 哎，好。会白。而近一点的城市呢，比如说你从北京飞到一个就是河北的一个某城市，或者是一个啊，比如山西啊、山东的某城市，基本上感觉就是啊，飞机起飞了，然后过了一会儿，哎，飞机降落了，太快了， 就还没有感受到那个飞行的过程呢，是吧？ 对，好，今天打破次元壁的这个过程，希望也不会太长啊，我们很快就可以穿过次元壁了。因为今天要分享的这首歌呢，我觉得算是大家听上去会有一些灵魂触动的，就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你会有一些感觉的那种感觉啊。这个开封博物馆与半次元唱片公司联合发起的一个大型主题活动，叫做东京梦华的这个官方的国风的主题曲。 对，是由郭峰云音乐啊、 国峰音乐人 啊、我以为是这个人姓郭 啊，不对，国峰音乐人伦桑啊， 啊、伦桑演唱的，然后展现的是开封博物馆馆藏文物以及开封古都的历史文化风情。 对，说到这个开封呢，其实大家这个学历史都知道啊，在古代的时候又称为是汴京或者东京、啊， 是的， 是包括宋朝在内的八个朝代的都城。在宋朝的时候，开封是世界第一大都市，对吧？ 也是国宝级的名画《清明上河图》的创作地。而开封博物馆呢，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收藏了很多国宝级的文物， 是 可以说、你去到开封旅游必然要打卡景点就是它。 对，别光顾着吃开封的菜。 嗯， 这一次呢，开封博物馆时尚起来了，结合了很多的这个国风的潮流，所以说会有这种联名的征集的活动啊。包括呢一些宋代的这个一些服装的设计，国风主题曲的这个填词，还有呢视频的征集。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一梦风华，就是这一次活动的官方的主题曲， 一起来感受一下吧。一梦风华， 我觉得搭配这首歌最好的一个打开的方式，应该你再查阅一下清明上河图，一边看着那个长卷一边听这首歌，感觉应该不错吧。 年三两，桃花羞沾裳，杨一贪新酒，招手换客场，明镜前谁人欲梳妆，高冠轻挽沾春光，随堤杨留在仙侣郎，朝雨夜阑中临波中远望，清明上河烟雨微茫，红桥才惊人间香，一清风绝夏日长，高山那西凉寺，斟一和尚，同枕我怜惜细马，玫瑰紫纹春来几年前，那朱桥明月光， 拼命去外也听秋雨讲，指尖上花正纷飞，在天空那边守鸳鸯，又一起大家少年郎，大声编钟穿越古今风刷，依旧叮咚响，辽远初雪将往事冬藏，回首灯火阑珊处，蓦然看见你的脸庞，笑语盈盈共赴晚香，映成霜。 小松兰蕊香，木板彩墨雕，落莲花几张，半鼓声中一岁悠长，盼兰莲风收满堂，满目奇珍见琳琅，雪笑眉酒凉，星寒夜未央，谁云去四方，何人在夜倚天下，玫瑰紫外香来千年前，那就叫明月光，清明去外也听秋雨讲，指尖上花正纷飞，在仙宫那边守鸳鸯，又一起大家少年郎，大声编钟穿越古今风霜，依旧叮咚响，辽远初雪将往事冬藏，回首灯火阑珊处，蓦然看见你的脸庞，笑语盈盈共赴晚香， 梦风华来自伦桑、 这首 歌曲、啊、 很好听， 好听好听好听， 嗯，不得不感慨一下，就是这两年这个河南卫视做得也很好，然后开封这个博物馆做得也很好， 它的文创的文旅的一些设计、都还不错。我们先暂时在这首歌里面从开封回来一下，回到北京啊， 感受一下十二月份的北京，有一场爱情故事要和你不期而遇了。 对，今年的12月3号那天好像没有下雪，但是在这首歌里面有一场雪和一场爱情故事。回顾一下这首歌《北京爱情故事》。 12月3号凌晨第一场雪，北京的天空落下白色的眼泪，突然间想起过去的画面，如今谁也不在谁的身边，坐着谁却挡不住陌生的寒冷，风陪我站在被四环的路边，刹那间爱与恨冻结了周围，街上的好吃的亮了又灭，是我离不开你，是我不能没有你，这时候结成了冰，淹没在喧闹 人群， 淹没在喧闹人群， 是我没什么勇气， 没什么勇气， 是我选择了逃避， 选择了逃避， 是你穿着我送的新衣，牵着别人的手离去。 12月3号凌晨的第一场雪，突然想起过去的画面， 锁着身却挡不住陌生的寒冷，风陪我站在被四环的路边， 刹那间爱与恨冻结了周围，街上的好值得，街上的亮了永眠，淹没在喧闹人群， 淹没在喧闹人群， 是我没什么勇气， 没什么勇气， 是我选择了逃避， 选择了逃避， 是你穿着我送的信，牵着别人的手离去。 先生们，您的航班已经抵达北京，抵达建外大街。 建外大街，好的 啊，我们下次旅途再见。 收拾好您的行装，然后我们期待下一次见到您。 请您带好您的小桌板啊，不对， 带好您的小桌板， 收好您的小桌板， 就是还得走点顺点、啊、是吧？ 留下您的二维码， 付款。 好吧， 有的时候确实会被某一些航空公司，尤其那种廉价航空被坑。 就是，所以说，我觉得选择你的行程的时候，就意味着说你一定要多做功课。 嗯， 每一个航空公司的风格不一样，比如有的人就说，哎，就是喜欢川航，对吧？四川航空，有的人觉得，哎，海航不错。我觉得其实航空公司的风格啊，包括它的整个的餐饮的服务等等质量啊，都不太一样。所以其实选择适合的自己，最重要的是你这一次的行程和航程，它适合什么样的路线，什么样的规划，自己要早做准备。 好嘞。好嘞，非常感谢机长的提示。然后您关一下您头顶上方的阅读灯，谢谢。 我头顶上方的阅读灯， 你看俩小时了已经。 哦，这个书啊，看完了，好几本。 对、嗯，然后我刚才一个朋友就在听《北京爱情故事》的时候，跟我分享了一个故事啊，给我发来信息，说他在从柏林飞的那个机场上有一次相遇。 哦，就是一个很浪漫的邂逅。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发现，哎，好像在机场啊、飞机啊这种。有特定出行属性的交通工具上， 就会比较容易 有 故事， 嗯， 会有一些故事发生。 对对对。 那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是什么？这是我的二维码，这是我的微信啊、麻烦你扫一下。 收款二维码。嗯。所以最后一首歌曲，我觉得也很点题啊，就是我们要分享一首 Bill Ruffo 这个 I'm Not a Saint，、 okay、 谁都不是圣人。 哦，对，谁都有可能啊、在一个飞行的过程当中啊、会有一些一些错误，比如说像我， 嗯， 就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时候，把自己的行李落在了那个就是安检处， 嗯， 然后整个所有人都登机了，然后就是跑过来说，哎，你是不是叫白洁？我说嗯， 哦、什么情况吗？你的行李还在安检处。 所以关于飞行的记忆，哦，想必大家都还没有说够了。那咱们改天再开启另外一个这个出行的话题，怎么样？ 好， 好， 我更希望有机会大家可以一起出行。 嗯，下午是中国歌曲排行榜，不要走开，我是艾科， 我是老白， 哎， 拜拜喽。 Sunday morning getting high, drinking here alone, thinking up a brand new alibi for not coming home. Home and home. And I'm sorry I say fuck so much. I'm not the same, but I could be if I tried. Lord knows I got to pray. I'm really good at being good at goodbyes. I'm gonna give you fair warning that I'm not the same, but I could be if I tried. Lord knows I don't learn from mistakes, and I'm not here unless I'm here by your side. I'm not the same, but I could be if I sober up and settle down, give a little talk about how I can't keep from running around. Say it's not your fault.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